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中餐厅第五季正在热播，在首播的三期节目当中，六位青春合伙人在长沙开启了美食探索之旅，剁椒鱼头、臭豆腐、口味虾等美食让观众朋友垂涎欲滴。不过您是否想过美食与科幻还能够结合在一起呢？由科幻作家梁青散创作的《厨房里的海派少女》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他用一道道美味而又特别的海派西餐讲述美食演变流转下的传奇，以及与餐厅共同成长的五名少女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厨房里的海派少女》，聊聊海派西餐。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哈。从这个小说的名字，我们就会觉得很有趣，叫做《厨房里的海派少女》，而且啊，讲的是有关做菜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都是吃货哈，都会对一些吃很讲究啊，而且呢很去追求那种很有名的餐馆啊，去追求那种很好的味道。那么正好这本书就是一本带着非常美味的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啊，一位呢嘉宾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著名的小说作家梁青散。哎，梁青散你好。 大家好，我是梁青散。 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来自紫燕传媒的小说编辑季双宇。哎，双宇你好。 大家好。 因为双宇呢一直身处上海，那今天呢我们只能通过这种连线的方式哈来参加节目。那么今天呢主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梁青散的这本书《厨房里的海派少女》而且呢双宇呢上次呢也是专门在我们编辑部的故事的微博当中也推荐了这本书哈。那您当时之所以在您的私房书单里向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推荐了这本《厨房里的海派少女》，当时您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 首先这本书的话，它是一本非常有特色的书，是一本美食悬疑小说。然后呢，这本书也是我策划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有着非常强烈的地域色彩，专门写了海派美食。 刚才你把它定义为叫做美食悬疑小说，这是一个专有的归类呢，还是因为这部小说而专门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归类？ 因为这本书的两个元素，一个是美食，一个是悬疑，所以就是把它统称为美食悬疑。 哎，那你最开始当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看到每一道菜的做法也是垂涎三尺，特别想尝一尝这道菜是什么味道？ 是的，老师写的非常详细，又非常的，哪怕是看着文字都能想象出那道菜的色香味。 所以这里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梁青散哈，因为这部书我在读的时候，每一道菜你都把它描写的非常的详细，每一个步骤应该怎么做，然后它这个菜的调味料应该怎么调啊，每个调味料的配比是怎样的，写的非常的细致，而且把整个这种味道的这种感觉啊完全给它非常鲜活的描写出来。以致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道菜真的那么好吃吗？啊，我好想吃啊，在哪里能够吃到啊，我就有这种想法。那当时你在写这些的时候，是你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烹饪，还是说专门为写这部小说查了很多很多东西？ 这个反正还真是得说好多。 一个呢是因为我写了很多关于晚清时候的小说，所以在那个写其他小说的时候，然后我就查一些资料，发现了一本叫做《造洋饭书》的晚清时候的一个菜谱 啊。这四个字怎么写？ 造，制造的造，造洋饭、就是洋人的洋 啊， 洋饭，然后书本的书 哦，《造洋饭书》就是说这本书是怎么去做西洋的菜， 对对， 是吧？ 是一个英国的太太。在上海生活，然后写了一本书， 哦， 写了一个菜谱，因为那时候他就觉得想吃点家乡的东西， 嗯， 然后周围也都是从欧洲啊、美洲啊过来的那些西洋人， 嗯，他们就生活在上海当时的租界里面， 对对， 嗯， 然后他们就说，我也想想念家乡的味道，所以他又写了这么一本书， 嗯， 然后告诉大家可以记忆中的那些那个菜谱都怎么做。现在其实，在菜谱这件事儿本来就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菜谱这么一说， 嗯， 有的那种多数都是文人写的那种，比如说我今儿钓条鱼拿回家，然后这条鱼有多好，然后怎么弄，不会写的那么清楚， 嗯， 然后之后就说这个鱼有多好吃，但是不会说具体怎么把这个搁几克的盐啊，搁多少醋啊，搁多少酱油啊，这种不会说， 嗯， 但像那个西洋人就会写这种菜谱，就类似于化学实验似的那种实验报告书， 嗯，对对 对, 对。 但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菜谱，现在能看到完整的文献，只有《造洋饭书》这一本了。 哦。 然后我一看，哎，还挺有意思，因为它还是翻译过来的嘛。 嗯。 翻译过来的有很多的那种词儿也很不一样。 嗯。 还要查到底都是什么东西，比如科肥是什么，其实是咖啡。然后还有其他都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然后里头翻了几个，还都是后来在上海都能吃得到的那种食物， 嗯， 就那种菜， 嗯， 然后我就觉得，嗯，照着他这个来做， 嗯， 做一做，我就发现，实验了几次，有的还不太成功， 是吧？你还亲自照他那个来做了， 对， 哦， 然后因为他写的还是跟咱们现在有点不太一样吧， 嗯嗯， 然后可能食材也不太一样，反正多数我都实验过很多次，然后差不多能吃， 嗯， 就行。然后后来再去上海，特意还有紫燕的编辑们带着我到处去吃了吃， 嗯， 现在还存下的那种老上海的西餐馆， 哦， 然后去找一下，就是说具体这个海派西餐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味道， 哦， 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才就是写的这个书。 哦，那当时这个季双宇有没有陪着一块去啊？ 对，一块去的 啊。双宇，当时你还记得那时候的情景吗？ 当时点了一道青豆泥，然后就写到书里去了。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哦哦，是吗？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就青豆泥的时候我印象也挺深的， 嗯， 因为当时还有其他的编辑，然后那位编辑是一个老饕， 嗯， 就特别善于吃，然后带着我去吃，我们就一起去的嘛， 嗯， 去的，然后那个点了一桌，然后我就想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写完两篇故事，还第三篇故事没有写，在吃的过程之中，然后我这青豆泥看着颜色这么好， 嗯， 我就要写它了。而且那第三篇的里头就是专门关于颜色，会有这个颜色的这个梗在里头， 嗯嗯。哎，那时候双鱼你们已经知道梁青散在创作这样一部小说了吗？ 这个其实是梁青散老师就是主动找上来的，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古代美食的选题想找作者写， 嗯， 然后呢梁青散老师听说之后呢就特别主动告诉哎他感兴趣， 哦， 然后就主动跟我们说他想写一下晚清的海派美食这样， 然后你们就一拍即合了。 对的。 哎，那当时不是想写这个古代美食吗？那我所理解的，比如当时你们可能想写一些古代美食的作品，是不是比如说在前清啊或是明代啊那样的美食，但梁青散当时是想写这个晚清的哈，光绪年间的这样的美食，当时也是合你们的口味吗？ 我觉得是完全符合的，因为我们当时想古代美食的时候也是想加入文化和历史的东西， 嗯， 虽然说梁青散老师这本放到了晚清比较后面的时代，但他依然有非常强的文化和历史感在这个里面，因为梁老师他在这方面本身就很擅长嘛，对晚清的历史啊文化研究都有很多， 嗯， 对他来写的话是非常合适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继续跟梁青散聊哈。啊，那你当时看到了这样一本书，那最开始看到这样一本书的话，又怎么就涌起了说我要写一本和这个美食啊，和这种海派的美食相关的小说呢？ 怎么说呢，第一，灶源饭书这个菜谱是在上海的，它里头写的很多菜其实都能在上海买到，这个其实还是挺合拍的，而且我写晚清也算写过几本小说了，里头多数也都会写上海，上海的这个状态和当时晚清的那个状态是我比较热衷于描写的一个形式。就之前我也会说过，说我就喜欢那种，虽然不太确切，就是说那种霓虹灯下的棚户区的那种状态。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霓虹灯，但是就是一种灯红酒绿的情况，然后其实老百姓生活的还并不是很好的那种时代，而且又有一种中西交臂，然后各种就是内心的和外界的矛盾都存在的一个世界，是上海是最合适的一个地方。 那在这个小说里面哈，您还设计了五位少女是吧？啊，他们一块开了一个餐馆哈，叫做罗兰番菜馆。当时又怎么想到说，哎，我要专门以这个女性哈写这个五位少女在上海的这样的故事？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设计的话，确实一开始想写番菜馆的时候，会想到哎，应该是什么样的主角？如果说是一个像我以前写的就是一个男性主角的话，那不过也就是开个一品香之类的。其实在我们看到能看到的现在晚清留下来的那些小说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一品香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番菜馆，番菜馆不也就是西餐厅嘛，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流行的一个餐饮。其实我小说里头第一篇里也写到，就是互相还要斗。在那个时候如果只写一个男性的没啥意思，不会觉得有一个让我特别激动想写的那种那个兴奋点。后来我突然想到，哎，正好那个时候赶上的是像再往后就比如说像秋瑾之类的这种一直在宣扬着这种女权运动的这些志士们，特别是在晚清特别光绪中后期的时候的小说里头有很多女权的内容，像有一个叫做女娲石的科幻小说，在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全是女性去反抗，去抵抗洋人，去抵抗各种压迫，然后还用着各种高科技，特别有意思。然后我想，哎，那搁的这个里头那就正好应该是这样，会更好，更让我想去写它，这个故事也就从中就出来了。 但设计了五个女性哈，这五个女性还各司其职，各有不同的性格哈，完整的形成了这样一个其实用我们现代话说就叫罗兰西餐厅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群像是吧。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菜里面哈，就是您刚才讲到了您找到这么一个菜谱，但是在这个小说里面整个做菜的过程您也是描写的非常的详细，这个是菜谱里本身也提到了吗？还是说您自己本身平时就会对这个做菜很感兴趣呢？ 有所提到是肯定会有的，因为是菜谱嘛。但是我确实更感兴趣。所以我刚才不也说了吗？说也做了很多实验，还有像我那个小说第一篇里头就讲到了那个鸡蛋咖啡。 对对对， 鸡蛋咖啡这件事是当时我看到灶源饭书以后我就觉得，鸡蛋咖啡。然后 他提到了这个， 对，灶源饭书里有这个菜谱，然后我说这玩意儿怎么做？因为那个鸡蛋咖啡那里头写到是说，把鸡蛋和鸡蛋壳一起打到了煮熟的咖啡里头，然后搅拌，然后再倒出来的咖啡喝，然后我说这个咋做呀？然后我就在家试过好几次， 好喝吗？ 第一次呢，把就鸡蛋壳肯定都得搁进去，因为人菜谱里这么说的。 对， 然后直接磕了一个鸡蛋进去，就变成了咖啡卧鸡蛋，然后并不好喝，然后鸡蛋也很难吃。后来我就说，那我这么着，我给它打碎了，那个鸡蛋也打好了倒进去，然后就变成咖啡蛋花汤，还是不好喝， 不好喝。 然后我就闹不明白怎么做，就关于鸡蛋咖啡，我就实验了很多次，最后还去问别人，我还那个在网上问。然后人家说 有的说是越南还是哪儿有一种鸡蛋咖啡，然后但看了看不太一样，那个其实主要是要打牛奶进去 哦， 然后还有各种东西进去然后做的，后来最后发现好像跟瑞典鸡蛋咖啡很接近了，然后后来才知道那人家是用那个就法式的那个咖啡把那个鸡蛋全能压下去，碎渣都压下去，然后其实要打一打，就是他要用那个鸡蛋的那个浑厚的那个口感，让咖啡变得更浑厚，然后再把那个碎渣都压下去，然后再倒出来。 哦， 后来我试了试，好像还行， 还行， 但是 写在小说里面，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咖啡好像味道还不错。 对对对， 是吧？ 对。 但是像这个书里面，尤其是第一个故事里面讲到这个，比如说牛排的煎法，猪排的煎法，还要把这个饼干屑呀，还不能弄成完全弄碎呀，还要把它这个在面里蘸啊，还要过油啊，像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别的参考呢？ 这个肯定不可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因为毕竟是海派西餐的经典食物，都是传下来这么多年的东西，都是菜谱其实差不太多，但是我肯定会在家自己实验，去做，然后去试火候啊什么的，在写的时候心里会更有数。 哦，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故事的情节哈，就整个这个小说其实是由三个故事组成的，是吧？这三个故事呢，每一个故事其实是一道菜，这个情节您当时想的时候，就刚才双鱼也提到了哈，最后一道这个菜是当时一块你们去吃饭啊，您想到的。那前两个您是怎么想的？因为海派西餐有这么多哈，那怎么去确定说，哎，我要来主要讲这道菜，而不讲另外一道菜呢？ 第一道菜肯定是要写炸猪排，这是肯定的，因为海派西餐，如果说问每一个上海人都会童年都是在炸猪排的香气里头过来的。然后第二个要写的那自然就是罗宋汤， 哦， 因为这都是海派西餐里头太著名而且太典型了，就提到海派西餐肯定会想到这些。 所以第一个第二个故事选的菜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对对对， 是吧？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但是我看完这个小说之后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我也想跟这个双语来交流一下哈。因为梁青散之前的一些作品很多都是推理呀、悬疑呀、科幻题材的，都是有科幻的元素在其中的。我在看这部小说之前，我以为这个厨房里的海派少女可能也是一个夹杂着一些这种晚清的科幻的风格，夹杂着很多这样推理悬疑的故事，结果看完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哎，我想问一下双语哈，像您所了解的梁青散之前的这样的小说的作品和这部厨房里的海派少女相比，那你觉得这个作品跟其他作品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本海派少女的话，其实李雷，我告诉你，它这里面其实有科幻的元素 啊。是有的吗？ 是的，它有，但是老师讲的太好太自然了，让你觉得这个科技术就是当时有的，实际上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 啊。是这样的，难怪我感受不到，藏得太好了。但是我们这里就不要跟大家透露哈，大家还是要去看这本书。 因为我特别喜欢藏各种彩蛋 啊，是吧？哎，那双语接着说哈， 这本书跟梁老师之前的作品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写得更好了。他本身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融合了老师他之前的所有作品的特色。比如说他有那个之前他有本文学少女侦探，他把少女的那种青春感融到了这本里面，然后又把之前的新兴日报管制上海的那种蒸汽朋克感这么融到了这里面，同时又把他之前得奖的那本济南的风筝里面的那种融合的特别自然的科幻感也融到了这本书里面，所以这本我觉得有一点梁青散老师集大成之作的感觉。 这是和其他的作品相比的一些特点，是吧？那不同之处你觉得在于哪里呢？ 不同之处的话应该是元素更丰富。 怎么讲？ 就像李雷老师你今天说的那种，好像跟原来想的不太一样， 好像像比如说第一个故事，它砸猪排，哎，好像是商业元素的；第二本，哎，好像又有点武侠的东西在里面；第三本，哎，好像又解谜的东西在里面。就它的元素非常的丰富，它没有很单一。就你在翻开那个故事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下一个故事会是什么样的类别。 那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从编辑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提出一些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呢？ 其实梁清散老师的想法构思这方面都很好，我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他卡壳了，有瓶颈了，我就跟他聊一聊，大概梳理一下，然后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一起去吃了顿饭，然后青豆泥就出来了。 哦，哎，那您刚才提到什么有卡壳了，遇到瓶颈了，可以说说比如说哪段卡壳了，然后怎么帮助他的吗？ 因为梁清散老师是一个非常考据的一个作者，他写东西对资料要求非常高，他哪怕你这本书可能没有提到那个专业知识，但他觉得不行，我得知道，所以他就会去查，然后查了之后他又觉得，哎，这个地方要不写上去好有趣啊，我们写吧，然后发现这写好像删舍不得，然后写吧就又写上去了，就有时候就需要帮他，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不写，得告诉他你这咱走剧情，咱不要这个知识点，虽然很有趣，但是我们可以跳过，我们写剧情，我们写人物好吗？就这种。 然后呢，梁清散是什么样，你什么样的当时的反应？ 那就不写了。其实是就是在查资料的过程之中会有这种感觉，就又舍不得嘛，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查到了， 对，查到一这么有意思一个点，然后不写进去又觉得舍不得，但其实如果说被提醒了一下，哦，对，写进去没有意义，那当然也就不写了。 哎，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编辑的这种视角跟这个作者的视角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肯定是， 好像是不是有一种这个旁观者清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会有这种区别的，因为写着写着就会慢慢的就走入到自己的那个越走越窄的这种视野当中，就需要有编辑慢慢的哎提醒一下，你可能是看得太窄了，要再重新放宽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然后才能再继续往前走。 是这样吗？这个季双宇，你对这个编辑的视角和这个作者的视角的区别有这样的想法看法？ 对，其实编辑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作者提供一个不同于作者本人的一个视角，但是又相较于读者更专业。比如说编辑的另外一个称号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第一个读者。编辑作为编辑本身的话，首先他是不知道后面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很多作者他心里其实已经有后面的答案了，这就意味着他可能在写前面的时候会一不小心把后面的东西融进去，以至于比如说，哎呀，这个信息点我好像交代了，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交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不知道后面剧情的人来告诉作者说，哎，这个地方你需要写，你这个地方好像漏掉了什么东西，我看不懂了，就告诉作者。这是跟作者不一样的一个视角，然后跟读者的话，就是读者他可能觉得这里哪里不对，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对，然后编辑更这方面更专业，看的书更多，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可能是人设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是哪里过度出了问题，或者比如说是那个情节哪里捋的不顺，就这方面可以传达给作者。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部小说并不是那种完全创作好了以后再交给我们紫燕传媒来看的，而是这样的一个一边创作一边沟通，然后呢共同完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剧本的话，第一篇的时候，梁老师稍微有一点点卡壳，有开头给过我几次，但是之后就基本顺畅了，然后一篇故事一交，一篇故事一交，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前后这部小说写了多久？ 好像没写多久吧，就真正开始写起来了以后三四个月。 哦，这么快，那算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了，是吗？ 对，因为开头肯定会卡壳，因为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切入，会换很多种方式来切入，然后这个时候也需要编辑来帮着来参谋参谋，然后之后呢，就是只要一进入以后，一般我就每天保证写个三四千字，然后很快也就写完了。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是这个双宇啊，从这个责任编辑的角度哈，来说了这部小说和之前的梁清散的作品的一些不同。那从作者啊您自身的角度来讲， 就和你之前的其他的作品来讲，你觉得这部小说它的特点在哪里啊？跟之前比，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我一开始挺担忧全是女性的 哦， 就主角全是女性，这个点，虽然我以前写过，就是那个文学少女侦探是有女性，但并不是全都是女性。 那对， 还是有两个男性，两个大叔，还有他的同学，都是男孩居多。 嗯， 这样我写起来会比较的轻松一些。 嗯， 但如果全是女性，真正每一个故事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但是从女性视角出发，作为一个作者来讲，是不是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她可能考虑问题呀，跟男性可能是不一样哈。因为我看一些文学评论啊，有人就提到有的小说里面啊，就是还是以男性的视角来写女性，就变得不是特别的自然啊。那么你在写的时候，那纯粹这五个女性的群像，那么你在考虑她们的所思所想啊，她们的做出一些决定啊，或者她们的一些困惑的时候，你是怎么去探讨？哎，说女性可能会这么想啊，是不是也是经历了一些怎样的一些过程呢？ 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跟双语在让他把把关，我说，哎，会不会可以这样？女孩会不会这么去想？就来会去问。 双语当时是梁静散有问过你什么样的问题，你又是怎样来帮他把关的呢？ 当时他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实际阅读过程中其实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挺自然的，然后这个问题就让我放过去了。因为他把人物都立起来了，把人物立起来了，性格一捋顺，他的行事逻辑情感逻辑一捋顺，你就不会觉得很突兀。之前主持人说，就是比如说男性作者写女性视角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很常见的就是他的行为逻辑和他的情感逻辑方理不顺。其实一旦理顺了，他只要成为一个人，一个立体的人物立在那里了，基本上你就不可以，甚至可以不用考虑性别。 那怎么叫做行为逻辑情感逻辑理不顺呢？ 就比如说你一边说着啊，她是一个职业女性，然后你又让他做出那种非常不合理非常不专业的行为，你就是一边就是言语上在夸哦他很优秀，但是让他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是非常糟糕的，那这属于就是这种行为上的逻辑的不统一。 那这种是不是也需要平时对女性有很深的了解才可以啊？ 不这个其实 这个倒是不需要 不需要。 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写科幻小说起家的素养。就是写科幻的时候经常会写一些非人类，这种非人类我不可能平时去观察，然后就要去创造一种逻辑，去写这个非人类。这个时候如果写的多的话，那我如果来写人的话，那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其实双语不太记得，我是没有问过具体小说里头的情节，但是会有时候聊天的时候聊到一些，哎，我觉得可能会女孩会这么想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说这是小说的东西 啊。 然后他会哎有一些回答什么的，然后我就哎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的自己的这个逻辑什么的就会慢慢的通了，然后在写的小说里就会比较好。如果说直接去问小说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了我问一句，然后双语答一句，然后我就把这个直接就写进去，逻辑是没有的，这还是不一样的状态。 的确是这样哈。另外啊，其实我刚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光看小说封面啊，是个那种满满少女风的那样的封面，然后呢有梁青散啊三个字在上面。当时我如果不认识这个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时候，我会以为这是一个女性作家的作品，而且写的还是美食，然后写的还是这样的发生在这种旧上海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当时我们从这个责任编辑角度来讲，我们在设计这个封面的时候，为什么要专门设计这种满满的少女风，大的这种鲜艳的色块啊，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啊，端着一个餐盘，我们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们当时想，就是这本书的受众嘛，其实是非常女性向的，那么我们肯定封面就会就是女性向一点，尤其是角色们他们又都是女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肯定会凸显这一点，美食少女，而且这个书名也是厨房里的海派少女，就大家一看一想脑海里肯定是美食 少女，就是这样的元素，所以其实反倒不用考虑作者的性别， 嗯， 主要考虑受众。 所以说这个封面之前的时候，梁静伞，你没有提出一些什么意见吗？ 嗯，一些细节吧， 嗯， 然后其他的好像没有太多的意见， 嗯， 觉得这些都是应该是编辑的专业， 哦，对，就因为我看到就会觉得啊，好少女啊， 嗯， 是吧？嗯，那这本书哈，您觉得能够给我们的读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在创作的过程之中没有这么想过，因为创作的时候我只会去想故事怎么去讲， 嗯， 人物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怎么才能更好玩， 嗯， 怎么才能更好看。但如果说我现在因为已经过创作到现在已经过了有一段时间了， 嗯， 如果说现在突然这么问我，我来回想的话，我觉得让读者能找到的收获也许是让读者知道，虽然我这个是小说，但在晚清的时候已经有那么多的女孩其实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独立， 嗯， 然后再拼命再努力， 嗯， 再去学习，再去思考，再去告诉大家自己都是独立的人， 嗯， 其实从晚清一直到现在都是有的， 嗯， 而且也希望更多的人也开始就是更多的来思考自己的独立性， 嗯， 更多的来就是意识到女孩女性也是应该这样可以这样的， 嗯， 就可以是想要什么都是可以去努力的。 嗯，没错。那双语，您作为一个女性啊，看过了这部小说，那除了这部小说故事很好看，人物很丰满之外，你觉得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这个的话，我其实当时因为梁静伞老师后来在一些读书会上讲过，他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其实挺欢乐的，但他背后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容， 嗯， 比如说他第一个故事后面去德国旅行就是留学的学生们，他们其实后来的遭遇就是因为时间很快就到甲午战争了嘛， 嗯， 他们实际上最后的命运其实并不好， 嗯， 然后梁静伞老师实际上是在一种写喜剧的方式在写悲剧，然后当时我这个点其实我还是蛮震撼的。 是，而且这部小说它设定的年代也很有特别之处，您把它设定为1894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要专门设定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一个就是为了第一个故事的这些留学生设定的， 嗯， 发生在春天，甲午战争是在夏秋的时候， 嗯， 就黄海战争开始是夏秋的时候，发生在春天，这帮学生去了德国留学，然后立刻就回来，我就是需要给他们一个高高兴兴的去留学，然后其实最后迎接自己的是一个在小说外， 嗯， 故事之外的一个悲惨的命运， 嗯， 的这么一个悲剧，其实隐藏在喜，就刚才宋月说的隐藏在喜剧下的悲剧的这种命运， 嗯， 也是各种我希望，也是刚才我说过我喜欢在小说里头埋梗， 嗯， 埋各种彩蛋，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彩蛋。 嗯，对，还有什么样的彩蛋大家读了之后我想能够慢慢的去感受到， 嗯，彩蛋还是挺多的， 还是挺多的。是吧，大家可以努力去发现一下。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厨房里的海派少女》这本书，以及书背后所隐藏的很多故事，还有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所思所想。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